第四十课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一句子，离起飞还早呢。你快坐下，喝点冷饮吧。你没把护照放在箱子里吧？一会儿还要办出境手续呢。一路上多保重，希望你常跟我们联系。你可别把我们忘了。我到了那儿就给你们打电话。祝你一路平安。